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他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他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帮你收拾了？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啊？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真是个好法官啊。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 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你要干什么呀？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你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他。 这些你觉得他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你说的对。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他对你什么态度？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得到了也没得到。 什么意思？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 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那个她就是杨总？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果然是个无赖啊。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造化弄人啊。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 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鸡尾酒，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因为我太自私。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快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理想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